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早晨，第四节大香港，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啊， 系啊，最后一节啦，咁就呢一节讲啲乜嘢啊？ 要轻，讲一个轻松啊， 又 轻 松一点。你哋咁中意搭车嘅，点解？ 屌，依个我好捻关心呢个，我中捻晒啊！我又搭巴士，我又将我银包摆喺裤袋，长年都系咁咯。你屌，你真系唔系讲笑？你睇下银包，呢个未必睇咗。有个形态喺度嘅，直头系啰柚形啊，已经变紧咗形， 啰柚形嘅银包， 即系每次都，即系我系呢个长年累月嘅习惯嚟嘅，将个银包摆喺右边裤袋咁样。点解呢啲接唔嚟？系讲我将银包摆喺右边裤袋嘅经历， 世界将你包围咁，单单都关你事喎，汤姆。 依家真系好捻关心啊，其实我吓。 咁今次讲讲呢单新闻咧，咁其实就唔系好耐嘅啫，咁啊早两日发生嘅，咁啊18号嘅时候啊，有一名市民咧就喺巴士上面搭车嘅时候咧，就俾一个怀疑中国籍男子咧就戒烂佢条裤，咁啊想偷嘢咁话。 唔使怀疑啦，肯捻定系。 系啦，咁都肯定系啊。咁我礼貌上讲讲怀疑啊嘛。 仲唔系你？ 咁个状况就咁嘅。咁啊，18号嘅时候咧，咁啊大约下午2点咧，咁就喺巴士嘅时候发生嘅。咁当事人就话啦，我就坐喺上层左边嘅窗边，有个中国籍男子坐喺我隔篱，一阵味。 一阵味 系啦，已经提高警觉吓、啊。明明大把吉位，大家都系总站上车，点解要坐我隔篱咧？咁样佢就话：佢坐得冇几耐，个坐姿越嚟越怪，个屎忽慢慢黐过嚟。我留意到佢只右手收埋咗，仲好似有啲 右手 系啦， 系 右手。 O、okay、K， 因为佢系啦，系啦，系啦。咁佢 伸埋嚟， 系啦，系啦，右手收埋咗，咁啊有啲动作咁样、啊，就下意识。咁我就下意识 check 下放喺后袋嘅银包，即系好似汤姆咁，一 check 就俾我见到佢嘅右手就系收咗喺个屎忽位度。好彩我后裤有漏，即刻扣咗佢，仲用冇装贵重嘢嘅袋放喺我同佢中间，佢只右手就即刻拎翻出嚟，仲坐翻好，坐咗一个站佢就落咗车啦。咁、然之后 P.S. 扑佢个街，一落车就发现我条裤个后袋被夹烂咗。再 P.S. 就黄埔花园巴士总站上车坐212嘅 嗱，依单嘢就唔系净系一间单嘅，因为睇翻啲报道咧，其实有其他事主咧，即系有其他受害者咧，就未必系同一个人啦。OK， 即系意思系未必系同一个凶徒或者同一个扒手啦吓、就尝试，其实简单讲就戒坐巴士，大家跟住坐隔篱位啫。嗱，应该你调转啦，调转。 嗱，调转， 你调转， 点 样 啊你？ 你调转嗱，你睇到就系咁样，我坐喺度，系咪先？我坐呢边，英军坐呢边，英军咧就顺便戒鸠我嗰条裤，戒呢个位， 讲得啦， 你明唔明？唔系你要睇清楚啊，因为头先探仔讲唔清楚， 即系两个人平排坐嘅时候啦，攞有贴都有噶啦，咁啊趁你唔为意嘅时候就攞刀片将你嘅裤袋就解开，咁就喺侧边将你嘅银包就尝试攞出嚟咁样样， 咁而呢个系写到明咧。是呢个所谓内地戒裤党，即是中国戒 裤党。佢写住中国籍的、 中国籍男子。而呢种咁嘅手法呢，就即係喺中国进行㗎啦，係咪先？屌你喂，我哋睇。 其实唔係嘅，其实呢个係、其实呢个唔係淨係中国发生嘅事嚟嘅。呢、这个即係如果你哋有睇一套杜琪峰嘅电影叫文雀嘅话呢，咁就呢个其实好传统嘅技艺嚟嘅。 技艺嚟嘅。 即係有一套手艺嘅。即係 唔係我睇嗰套片。 中国废物。 啲刀片摆喺口㗎嘛，人哋。 咁你唔一定要摆喺口，你摆裤袋都得㗎嘛。即係有一套佢哋即係师徒教，即係佢传授。 但係嗱，佢手法係拙劣㗎喎，我再睇多次张相。我哋再睇多次张相。喂，戒撚到咁撚样喎，一啲都唔利落㗎喎。 咁 係中国人。冲咁样， 咁咪中国人 好有型喎、你睇呢个几撚差、而且呢条友咧仲多袋裤喎，即系佢究竟戒边个袋咧？咁 呢个位唔系袋位嚟 嘅，唔系佢后屘嗰隔篱嗰咪袋位咯，即系佢连入白色嗰个位咪袋位咯，即系其实你见到我见到其他报道嗰个人着牛仔裤都照戒 嘅。其实所谓咩文雀啊、扒手啊呢啲戒袋一直都有嘅，其实一直都有嘅，唔系单单系呢排先发生，可能最近只不过系有一班专做呢啲案嘅人喺香港度施虐咁样样啦。 好多噶嘛，好多方法噶嘛，唔係淨係戒你褲袋、戒衫袋，或者有唔同嘅組合組成，即係前面撞你啊，問你路，後邊拍咗兩人包去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咪除咗你一 表。你未做開噶？ 你見我今 日睇你頂帽 就知啦。 你戴頂插， 即係入邊一入邊攝咗幾把刀嗰啲咁樣。 係，即係好多呢啲嘅。 點解咁關心咧？在於我嚟講啊，我搭長途巴士啊，大佬。 你會瞓覺噶嘛？ 我搭親都瞓噶，我好中意喺啲移動嘅物體上面瞓覺。 系， 系咪先？一定会瞓嘅、哦，即系虽然咧，我通常咧就坐叫做窗边位嘅。咁、即系如果我袋喺 人包喺 银包右边咧，咁咪相对安全。但系其实又未必、哦，因为你可以摄到噶嘛，摄、到噶嘛，同埋你而且唔系次次咁好彩坐到窗边位噶嘛、有时要隔离噶嘛，系咪先？咁你唔捻知边个嚟噶嘛？嗰、那个系咪先？你而家话中国籍男子啫，你又有男有女各样，你点捻知啫？系咪先？你成扎咁捻样军团落嚟都有啦，点、会做一单劲嘢咁捻样？ 系咁样啊？点样做一单劲嘢、啊？ 今次我哋乡里大家 戴裤袋嘅都系戴裤袋嘅，点样做单劲嘅戴裤袋？成条裤戒咗佢啊！ 成班乡里就落嚟做单大茶饭。戒裤袋，我哋目标一日戒，一日戒唔知几多银包。喂，有啲友真系好中意，即系而家嚟讲就，如果你戒着我咧，你就真系肯定失望啦，系咪先？即系最多得张八达通，系咪先 ？credit card 咁，同埋就少量现金，好捻少现金嘅啫。但系有啲人就始终系中意多带好捻多现金喺身噶嘛，有都仲有啲人有啲咁嘅习惯啊嘛。咁你就可能成为大茶饭噶嘛，屌乸声！不过你又唔关关事啦，你永远自己揸车， 甚少搭车。 系即系，我觉得呢度， 唔系我发觉我唔识路嘅，翻到香港我唔知搭，唔记得唔识搭嗰啲巴士路线，改晒啲站，完全我都跟唔翻。 有个 apps 噶， 我知有啊， 有个 apps 可以 有车牌，我有架车噶， 系， 所以我选择揸车， 即系唔捻关事咁样。阿淡仔其实都好少搭巴士。 是啊，好烦啊嘛！ 但其实我觉得你未必净系巴士 做。搭咩啊？淡仔搭穿梭机，太空人 穿梭机。我净系唔系净系巴士会有呢啲危机嘅，你地铁一样会有噶，小巴一样有噶，其实一样啫嘛。你就算地铁企位都会噶，都好多人太热。喂，点我哋以前都播过嘅，记得即系你啲大陆嗰啲挞嘢嗰啲好捻猖狂噶，真系你就咁行咧，就行，跟住佢就喺后边就踢下踢下踢下。喂，附近冇人讲嘢嘅。附近冇人讲，喂，睇住佢扒手，喂，而家香港都系咁嘅，其实我觉得都会嘅，就算有人见到都未必个，我唔会，即系唔系话个个唔出声啦，但系就未必个个会出声咯，咁样讲法咯，大佬 应该都系唔出声，香港人都系 好跟住睇， 唔系会出 声，系如果你见到嗰个系中国籍男子嘅话，咁可能更加惊噶嘛，屌你点样知发癫噶嘛啲捻样，屌你咪去戒下裤戒鸠我喉咙嗰啲捻样，点捻样算啊？屌你老味！喂，你而家好，即系你而家无啦啦，即系又有呢啲，即系之前其实都有唔同嘅所谓喺中国式嘅犯案啊，有中国特色嘅犯案喺香港好多噶啦，一路都有噶啦。之前道听途说啦，即系始终就未叫做揾到一个真实嘅案例啦，好彩地吓，我相信系真噶，就系话有啲人，男人好，女人好，周抢细路仔啊嘛，直头想滴走佢啊嘛。 是啊， 是咁样㗎嘛。有啲係喺附近嘅啫嘛，家长佢就想滴走佢，係因为其实 佢哋嗰啲好啦，好笑㗎，佢又好似若无其事咁，有个細路仔阿媽唔为佢就抱咗佢，跟住啲人问佢咦做咩呀，佢咪先咪先咪先咪先，跟住抱咗佢行下行下行远咗。通常都俾人追得返嘅呢啲。 就有啲话哎个小朋友好得意，我想抱下佢咋嘛，咁样。 追得几得睇㗎喎，唔係有阵味㗎喎。 係㗎。 咁样㗎喎，係咪先？喂，仲有好多報道啦，嗰啲咩扮 假和尚啦， 假和尚又系大陸嚟嘅，幾撚多啫？喂，唔好淨係講假和尚啊，你淨係我哋講嗰啲周街你都見到，中華好撚多嘅，其實灣仔又好撚多嘅，嗰啲咁嘅行黑嗰啲 係 好撚多噶。喂，依啲全部都係犯案嚟噶啦，屌你老尾！以前就話。即系戒褲黨，我真系第一次聽。其實講真的，我孤陋寡聞。你唔係咩？ 唔係 膊頭黨，我聽過。 膊頭黨、迷魂黨、保藥黨、戒褲黨，好多嘅。 迷魂黨 咩都有。嗰陣時飲嗰啲紙包飲品嗰啲，喺飲完之後又問你喺邊度啊？帶你翻屋企啊？ 即係我覺得而家好粗疏咯，呢啲犯案，屌你！你用文，你用文章， 而家已經係，而家已經係喺嗰條撳住你嚟搶嘅邊界嗰度遊走噶啦，基本上已經。即系戒到条裤咁样，戒到条裤咁样样嘅戒裤党，佢你不如揿住嚟抢，你不如戒佢喉咙，你不如攞条刀片按住佢喉咙，你攞晒啲钱出嚟算。 系、啊， 即系一来从个技从个工艺上面，我觉得好捻粗疏。 佢个传统技法方面， 我觉得手 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 从个传统技法方面，就觉得即系嚟谂咗 步。失求诸嘢啊嘛，啲、啊、工艺传即系喺大陆喺即系。古代中國流傳下來的，就這樣 去到現在沒有啦，你們流即是你們繼承不到那樣東西啦，戒到這樣， 還有真的很容易的嘛，即是你防不成為、喂地鐵那些，喂搭地鐵，我最近搭多了地鐵，即是你呢尤其是那些放工時間呢、真的要等幾班的嘛，你知不知道譚仔 放工時間通常我避的我知道即是在、金鐘那裡轉車那個轉車位就很塞咯即是以前我讀書的時候都在金鐘要搭地鐵回家的那那些時間六點零那些我就避了那個鐘數它 剛才探仔第一個下回應真的令我很難 忍不到笑有些這樣的事嗎 我很久沒有過去上班了嘛因為我很少再 說那些環境是易的是很容易的 你整排人物質質這樣 物質質跟住你如果下面有人行啊各樣你是不能你都不能知道的、你都是不能知道的屌你會成為擁下擁下擁下這樣 而且他夾住你是應該的嘛 是合理的嘛周圍的人都是這樣夾住擁下擁下推下推下喂行啊行啊喂快啲啊快啲啊 即係而家你戒而且你戒你頭先都講啦你係唔止戒褲咁屌我戒袋又得係咪先你戒你啲衫即係你如果你西裝褸嗰樣咁樣係啊你戒咗又係又唔知㗎係咪先就算知道你感覺嗰陣時候搶 追唔返個人啦 佢搶鳩咗你佢跑得好撚快咁可以係咪先你哋咁撚少去體育夠細係咪先又話夠唔撚到細咁樣樣 又或者佢唔使跑佢就 瞓醒 派咗你 瞓醒啫唔係夠唔到 未瞓醒係嘛？咩你咁撚少運動嘅啫？屌你老妹邊夠佢哋跑嘅係咪先？跑撚跑呢九條街啦，搶撚咗你都唔撚知啦。 跟住人哋試下個俾我 con you 嘅， 但係冇撚辦法。我個喪心講冇撚辦法嘅，即係警戒心低係即係我明白好難要每一個人都活喺一個好高警戒嘅世，即係好高警戒心嘅世界裏面，好撚攰。 點警戒啫？頭先都講啦，上咗車就想瞓嘅啦。點警戒啫？老實講，我成日都擺個袋喺隔離㗎，唔係好多人嗰陣時。我個袋裏邊屌你老尾又 laptop 又剩㗎，真係㗎。其實佢我瞓得到豬咁撚樣㗎嘛，流撚曬口水㗎嘛。屌佢真係佢有人拎撚咗個袋，真係唔撚奇㗎。我係可以。 而家好多香港人都係，因為香港長期嚟到講治安太好啦，咁、所以大家都完全毫無警覺性。即係細個嘅時候，阿媽一定有講過，或者老師一定有講過，嗱啲私人物品要看管好啊，袋好佢啊，千祈咧車度要小心啊，點樣攬住自己個袋啊，諸如此類。 銀包放錢袋咁樣嗰啲咧， 其實講真，你經過咗咁長和平嘅時間，你係唔會記得㗎嘛。不過我相信呢一個咧。人人充滿住危機感的時代、已經嚟了 係啊！我想話你，我想話你哋自己危機感或者警戒心真係低得好緊要，好多人都我譬如 好攰嘅睇， 係好撚攰啊！你做人就係好撚攰，你做人就係好撚 真 係 好撚攰㗎。 咁有時冇計㗎，咁 放撚完工之後仲要搭個幾鐘頭巴士翻去，好撚柒攰㗎。 你諗辦法點樣？ 成班豬咁撚樣瞓嘅，你真係想欣賞下咁撚樣嘅豬的風景，你搭車翻天水圍啊！ 咁你咪解決，咁你咪解決唔到嗰個問題咯，你咪俾人撳住搶咯。唯有就係你眼瞓都要警戒心都要保持住噶啦。 咪踢鳩曬嗰啲自由行咯，屌你老味！ 你一係踢鳩曬佢咯，你踢唔鳩曬，有啲唔撚係自由。我尋日國立大台已經講過，即係尋日國立大台我講咗一個節目叫做對不起標籤你啦，講緊嗰啲大陸人。佢哋個節目就係嘗試講咗好多大陸人嘅惡行出嚟啦。係，跟住有四個人俾你估， 講得足唔足先？ 佢哋去。唔算太足都係讲踎啊食啊屙啊嗰啲咁嘅嘢。 你 讲緊都係一啲叫做大陆人俾人标签咗恶行佢搵四个唔同嘅人出嚟演绎呢啲咁行为譬如叫佢哋踎喺度。咁其中有一个係大陆人嚟嘅。佢哋嗰个节目最后就叫你哋想你哋估啦个游戏就叫你估边个大陆人啦。我但係嗰个好奇怪嘅地方就係佢揭晓咗边一个係大陆人啦。但係纯粹个问题係嗰个大陆人喺大陆度出生长大啫。嗰、大陆人攞緊张身份证出嚟㗎嘛。攞緊张身份证。 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㗎嘛。所以即係你话赶走自由行 唔係咁簡單嘅，屌你老母，仲有好撚多走撚咗落嚟，身份證都攞撚埋，投撚埋票啦嘛已經。 而且佢哋選民，我想聽你講嗰個描述嗰、那個嗰啲咁嘅節目咧，就似係嗱，係、行為嘅啫。即係意思講個講法就係話，嗱你香港人踎又咪咁樣。大陸人踎又唔係咁樣，都係咁樣啫。大家都踎，不用分得那麼細。 佢嗰個隱喻我唔撚理啦，我就係關心嗰樣嘢。你最後話俾我哋聽，嗰個大陸人得四個得一個啫嘛。嗰個大陸人都仲要話俾我聽有身份證嘅，有身份證嘅，所以唔係再警戒嗰啲咩乜撚嘢自由行嗰啲冇啦，已經喺你身邊噶啦。對，而家去到一個人人自危嘅地步，你自己小心自己，冇撚得去再做任何嘢去堵截任何嘢去發生喺你身上，純粹係你自己保住你自己嘅啫，你自己要有警戒心。去保護自己嘅，你又 OK 啦。 點警戒啫？你好似英軍，你教好啦。 你唔係你瞓， 即係唔撚瞓。 你瞓車， 一瞓就刮醒自己，醒啊！ 你 唔撚瞓啊，再醒咁樣啊！ 你怕乜嘢？你咪唔好做乜嘢咯？你怕俾人戒袋，你咪唔好撚袋住銀包喺後袋咯，袋前袋。 幾廿年習慣啊，大佬。 冇得搞嘅。 你擺前面好撚硬嘅，呢、這個技術性問題。你又要擺電話。 你上咗車，拎個銀包出嚟。袋喺窗边嗰个袋咪得咯，或者袋喺前袋咪得咯。你上车先袋噶嘛，你上车拎翻出嚟袋喺前袋咪得咯。跟住你攞，跟住你攞捻住你嗰个背囊，揽捻住佢，揽到佢实一实咪捻得咯。做乜鸠嘢？ 几难咧？系咪咁样啊？ 我讲你冇个银包喺个裤袋前边，有几难咧？ 捉得滞啊嘛，捻嘢。但我想讲，你好捻难瞓。就算揽捻住都会松手㗎嘛，其实你嗰个袋系条女咩？ 咁到你俾人戒咗袋攞咗人包嘅时候，呢、這个就系你要承受嘅结果咯。我睇法就系你死你战，你死你战，你早已经控制唔到噶啦。你已经失去控制。 我觉得你哋咯，都系都唔将个矛头对准个问题。 冇理 你后屘而家系啲大陆佬走落嚟，呢啲咁嘅中国閪。走落嚟喺度搶我哋香港人嘅民脂民膏啊！我正所謂，你哋咁樣話，我自己抵撚死喎！ 咁都係嗰句噶啦。 你都有車階級，你都 唔係話你抵撚死嗰個問題。 唔係你選擇咗噶啦。 咁你可以點啫？你堵唔堵截到啲大陸人落嚟啊？咁我哋做咗好耐啦，咁但係唔夠多人支持。 你選擇咗噶啦，你選擇咗放呢啲咁嘅人嚟攞你哋嘅身份證，呢個係你哋嘅選擇嚟嘅。所以到最後而家個結論出到嚟係你自己俾人戒袋戒成。出去又假假呢樣假嗰樣，而嗰啲咁嘅人，嗰啲做進行即係偷呃拐騙搶嘅人，佢係有香港身份證，投緊票選你嘅代議士嘅，呢個係你哋要承受嘅後果，你哋嘅業。 我諗到個辦法要解決啦，即係屌我留長頭髮，留緊到好似阿泰咁樣， 收埋和仔咁樣。 係啊，即係我一留長頭髮就好似阿泰咁樣噶啦，即係當年去北京咁樣瞓撚曬，跟住咧就扎鳩住佢，每次咧。每次上身即系吊捻住，吊捻住自己，系啊，一瞓觉就个捻嘢就醒啦。咁你嚟保住自己银包，唯有咁捻样啦。 唔系你，即系而家嗰个状况就系咧，喂，之前我哋一路喺度反紧嗰啲自由行嘅时候，即系冇乜几多人出嚟啊。讲真，都系嗰一千几百个人啫，出到嚟嗰啲，俾尽你总共计过你出过嗰啲咪二千人。咁樣，既然反緊自由行嘅時候，你哋唔出嚟，係話反緊嗰大陸人嘅時候，你哋唔出嚟。 我有啊， 咁而家佢出咗嚟嗰個共業，咁咪要大家承受咯。咪就係嗰啲大陸人，或者嗰啲自由行，甚至係可能係有啲係新移民嘅，走到落嚟，咪戒你啲褲咯，咪偷你啲細路咯，咪搶你啲嘢咯。好快，好快就會光天化日之後咧，有嗰啲搶袋啊，跟住攞架電單車搶你嘢，跟住走佬嗰啲咁嘅。爬手出現㗎啦，好快㗎啦！ 大家搭巴士就扎住自己個頭啦，啲你以後就 你扎住自己個頭辛苦啲，定係攞個人包出嚟袋喺前袋辛苦啲啫？ 咁咪冇辦法， 再唔係袋埋落條底褲？ 唔係因為你好難瞓。 唔系你攞条你攞个人包摄落条底裤里面，揿实啲入推入啲里面，佢戒一条裤戒唔到，戒两条裤都戒唔到啦，做多少少嘢啦，摄 入底裤入面 唔系你有啲嗰啲去旅行嗰啲嗰啲防戒腰包啊， 啊，屌你老母， 防戒腰包啊嗰啲， 出 个 戒 嘅，好似去东欧咁样啊， 出个戒嘅，屌你老味，你要有啲咁捻样嘅装备，屌你老味。喂，好啦，今日就差唔多啦。其实，喂，我系想最尾睇一睇嗰个热狗仔队嗰个众筹状况是如何。 众筹队嘅众筹状况，我头先睇咗37.7 啫，37.7，头先几多？ 头先嗱，我最开初就11294000，就112万9400蚊嘅最开头， 系啦。 咁樣。咁而家嗰個數就係1,131,400元， 哇， 多咗2,000元。 哇！屌你真係去得好慢喎，個數 真 係 大鑊， 太慢啦！屌，嗱，我想即係嗱，而家 每人2,900啊，係嘛？你哋俾人解一次褲袋都唔知啦，冇咁啦。 check room 嗰啲咧就即係就唔撚夾就已經知道㗎啦，已經知道，我哋已經知道你係唔撚交嘅草嗰啲。我想講重温嗰啲啊，重温都好撚多㗎，所以知道啊，重温嗰啲只係啊，即係而家就睇唔撚到你即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資助啦，那個支持啦，係嘛？重温嗰啲唔該啊，你自己醒水啦，自己做啦，先、嗯、check room 嗰啲即係。我覺得遲早要諗條橋點樣懲治王太丁。屌你話老嘅嗰個乜 病嘅叫近病 嘅。搵返啲 account 出嚟先。 近病嘅 account 唔俾佢留言。 係咪先。或者即係咪應該開始要整下頭像之類嗰啲。唉都我都唔 知。你班人只係適合日日聽湯姆嘅啫。 係咪先。哇咁樣。哇咁樣要。我認同你認唔認同你好呢去到呢個位置。唉真係。要不我都唔好俾咁多意見啦。唉屌男性咁啊。今日就大亨早晨差唔多啦，咁啊，晏昼三点国立大台咧就再见啦，咁样。今晚你做唔做？今日 国立大台唔做，寻日做咗。 今日唔做啊 ？OK， 咁啊，睇唔到英国人就点解咧？因为你唔支持二狗仔队咯。如果你俾多啲，应该高兴嘅咪做咯。 嗱，今日过50,000，我即刻留低英 国。唔系因为高兴，心情高兴，你明唔明？心情高兴咪做埋 二狗仔队啫嘛。系啊，可以嘅，可以咁样理解。 咁捻多都赞啊英军，屌你老尾，你做捻死佢啊嘛，早晚都做，系咪先？做捻埋夫人咁样，几捻好睇啊！ 你唔系你今个月如果课咗呢个热狗仔队梦想计划嘅话，咁你都系考虑课金俾我哋三个。 系 考虑都可以考虑。 系咁，系咁，系咁先，拜拜， 拜拜。